个夜会不会有我？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？是不是他比我温柔，比我能让你快乐？我要你轻轻松松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都谈话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I ask you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。是命运吗？难道没有上天的安排吗？爸爸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陪？真心一念诚意和周围高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里自由相恋。我惊讶你发呆，当时心我爱的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。 You are good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看见你害羞要我如何这么成熟面对？ I'm sorry I'm sorry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 baby。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 不知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想不了解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发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？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心中充满爱的节拍。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发随便，到底 比什么时间来 I love you 到底有几次你说的比想象更快